upon 耳底飞来 We're up I'll bite into the sky Now we call against the tide Those distant days all flashing byother

现在我唱的这首歌曲给我最亲爱的妹妹，在我未来生命之旅要和你同手同脚地走下去。 Bye.

nobody by my side.

是不能够回头的流浪。你为什么开了这一扇窗？

起发生的恶，是最平淡最简单的日常，面对面看着彼此拒绝事物，是最平静最安心的时光。我不喜欢你和别人发生的恶，是最暧昧最不明的隐藏，面对面看着彼此假装真诚，是最可怕最恶心的释然。

子更亲近，有些正义，有些道理，有点义气，别给忘记我的教训，让我看清应该怎么做。现在我有一点点羞脸，闭上我我的真气是耳鼻，想要分人我一梦我要念，不要阻止我看守着师父他的命。我有一点点羞脸，闭上我我的真气是耳鼻，想要分人我一梦我要念，今天遇上我的是神不要的的地。 每一集都看过，我每一度都很不错，特别是周星驰和某某为生和谁都曾经演过的，就是喜剧那么就是那么幽默，还有一个幽默但是刚才路过我们的主角，也许还没料到自己心酸，他以为是私人问题，而且还没找到自尊，我们猜猜一定会找到一个月光宝盒，然后回到过去就像杰伦巴对空间的歌。